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教委昨天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北京市朝阳区将启动面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轮候家庭组织选房；昨天0点到24点，浙江新增确诊病例1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教委昨天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北京中小学校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各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配备兼职心理教师。学生规模500人以上的学校，集团化办学，一校多职办学的学校，应适当增加心理教师的配备。通知要求加大心理教师支持保障力度，将专职心理教师面向学生、家长、教师开展各类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主题活动、心理辅导等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管理，保证专职心理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朝阳区了解到，朝阳区将启动面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轮候家庭组织选房，这也是北京首批多胎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今年8月，北京市住建委发布新规，其中为了落实国家三胎政策，规定今后对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家庭，区住保部门可以结合本区实际，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北京也是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上落实国家三胎政策的城市。近日，家住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一区一号楼的居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居民楼已经有20多年的楼龄，但是在老旧小区改造时，居民对改造清单上的项目选择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有的希望改管线，有的只想改外立面，那能否分项单改？居民意见又为什么不统一呢？对此，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现场探访，我们来连线晨光。晨光你好。陈光你好。好，先来关注格华脂盐酸二甲双胍片是糖尿病患者用来控制血糖的基本用药，但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长期服用的格华脂二甲双胍片近日出现断货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李先生告诉记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眼科医院都没有，别人说这个药没中标，已经缺了3个月了。 李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他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别的牌子的降糖药，虽然名字也叫二甲双胍，但他并不了解这两种药之间有什么区别。 现在开了一种叫类似于葛华脂叫二甲双胍，这个药类似于，但是这个不如那个好。 记者首先询问了李先生常去看病开药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的工作人员都表示， 但是现在没有货，现在只有国产的，是诺康， 那个断货好久了。 之后记者又随机询问了几家医院，北京友谊医院药房医师告诉记者， 那没有，就国产的二甲双胍了。 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也表示， 现在是没在用，停档了，现在应该是在用国产的，因为4+7嘛，政策的原因。反正就是 这名医师所说的4+7是指带量采购政策，是通过药品公开招标集中采购，国家组织以类似团购的方式向药品供应商购买一定数量的药品，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据报道，格华脂的市场地位在2020年第三批国家集采后被打破，国内多家药企角逐中标名额，盐酸二甲双胍片有8家企业中标，其中最便宜的单盒只要1.29元。而由中美上海世贵宝研发的格华脂二甲双胍片则不在中选行列，随后格华脂也陆续退出公立医院。那国产二甲双胍片跟此前患者服用的格华脂品牌的二甲双胍片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记者询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主任吴松，他表示， 咱们国家不是这两年一直在推行那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吗？如果说是经过一致性评价认为它跟那个盐的是一样的话，那么应该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吧。 不过吴松也坦言， 他有时候可能就说我一直是吃某种品牌的药，我换一个品牌，虽然说那个药本身从这个药物的作用上可能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呢在主观感受上可能会体现比较明显的差别，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 吴松表示，国产替代药物的推广对于广大患者来说，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价格降低了。 从短期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啊，你消费低了嘛，你花钱少了嘛。 家住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一区一号楼的老旧小区改造问题，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晨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来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 好的，方城园一区一号楼呢，建于1998年前后，位于东南二环的方庄地区，约有200多户居民啊。居民反映，两年前呢，周边的各个楼已经完成了旧改，但是一号楼呢，由于居民的意见不统一呢，当时错过了改造。但是呢，近期又有人发起了申请，不过还是对这个改造项目的讨论啊再次出现，就是有的人不愿意拆这个原装的外立面，而有的人呢只想改管线。记者在现场呢，据大家介绍，居民当中有一类是一直都不同意改造的，二是目前遇到了管线和保温层老旧的问题啊，屋内的这个温度低，同时还漏水，还有管线老旧水质差，同时已经开始了同意的改造。还有一类居民是刚刚装修过室内，不愿意再次呢动拆这个管线在厨房和卫生间的部分。居民呢，有的认为呢，由于老旧问题呢非常迫切，而有的人呢，因为这个目前的楼外面原装的这个马赛克的瓷砖比较漂亮，所以呢，有虽然是保温老旧，但是换成了涂料的样式之后呢，也是不一定确定这个温度，所以目前就有三种意见，大家进行了这个争议。目前呢，已经进行了入户的摸排，但是对新一期的通知，能否进行还不确定，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嗯，那目前有哪些解决的进度与思路呢？ 记者也咨询了这个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呢表示，目前确实存在争议，而属地方庄地区诚毅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对于同意改造的户数呀，应该超过2/3不大，也就是这个标准是2/3，但是在统一意见之后才能进行这个改造清单项目和设计方案的选择。同时这个工作人员表示呢，具体的改造项目还要看设计图，当前的原装外立面的这个马赛克瓷砖呢已经没有了这种老式的采购的来源，只能进行涂料样式的改造。而对于新装修过的居民不同意破拆的问题，可以进行断续的跳跃式的加装管线，也就是隔开不愿意破拆的居民家。但是呢，记者也咨询了这个属地丰台区房管局老旧小区改造办，他们认为呢，在第一批改造的时候就没有达到同意的户数，而目前在居民收到再次反映之后，已经请这个属地去摸排了。而对于这个入户的管线呀，即便是跳跃式，也必须超过连续5层住户同意，也就是这个管线的长度足够达到标准，才可以进行跳跃式的安装。也是目前正在协调这个统一的方案和能否摸排能否遭到阻碍，我们也对这里的这个后续的改造情况进行一个继续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晨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好，再来关注昨天0点到24点，浙江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为之前尼日利亚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其中印度尼西亚输入3例，安哥拉输入3例，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均已实施集中隔离。截至今天0点，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52例，境外输入病例233例。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赛场。